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是的挚爱，明白原始的情怀。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重双快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渐渐好好一一回回的时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